一退，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 什么？哦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无论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全年 5G 产业崛起，首个版本 5G 国际标准明年六月出炉，将会带动我国16.9万亿元社会总产出，创造195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计划于2018年执行两次发射，上半年发射嫦娥四号中继星，下半年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房地产租售服务平台的租赁蓝皮书显示，2017年房租同比上涨16%，北京人均租金2795元每月。2017年全国年度人均月租金价格同比上涨16.7%。国家住建部等五部门近日宣布相关规定，在内地就业的港澳台同胞均可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相关政策的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引港澳台民众称赞。地铁13号线五道口站 A 口西侧环境整治工程近日完工，清除了路面上的障碍物后，人行步道宽度拓展到8米，通行秩序大幅改善。北京市启动今年最后一批市级环境保护督查工作，三个环境保护督查组分别进驻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开展环保督查，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 我总是没时间陪你， 没时间陪你。 上，工作里几朵在下个假期。哦哦，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6度，最高气温4度左右，西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度到3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3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看到的是丰台、海淀都在-6度到4度，朝阳-6度到5度，大兴区在-7度到4度。在刚刚过去的冬至时节呢，人体的阳气太弱，所以身体的抵抗力也比较差，这时要躲着寒凉，外出时一定要戴围巾，捂好背部、腹部和脚底，避免风寒的侵袭，才能不感冒生病哦。想要补充人体的阳气呢，最简单的方法是晒太阳，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晒背部，你可以在中午找一个向阳的窗边晒晒后背，全身都会很温暖。虽然温暖气候是我们期盼的，但是冬天要有个冬天的样，北京依旧任性，不见一片雪花。其实啊，在东北地区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这让我们迟迟看不到雪花的小伙伴们羡慕不止啊。想看到冬天最美的雪景吗？来距离哈尔滨230公里的雪谷看看吧，这是东北赏雪旅行的第一站，作为徒步雪乡的起点，来这里可以纵情地领略林海雪原的风采。 这里的雪谷没有任何的污染源，冬季可以来这儿穿越雪谷，在雪谷的起点以上呢，可以徒步、坐卡丁车、观光车、马爬犁等，欣赏拍摄原生态的美景。 马上就要到假期了，收拾好行囊，来一次独特的东北之旅吧。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

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格时，这无味的日子。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走进西安，就如同走进了中国上下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处呢不散发着古朴的韵味。围绕着西安这个名字的，总是有千丝万缕的情愫。摸一摸古老的城墙，透过时空的大门，仿佛又看到了繁花似锦的大唐盛世。今天的969旅行者就带你一起走进古城西安。首先呢，在西安，羊肉泡馍是久负盛名了。只要你来到了这座城市，就一定要尝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泡馍。西安的羊肉泡馍呢，用的是未经发酵的面，吃的时候将馍掰成小块，然后再回锅再做。而有经验的厨师呢，会根据馍块的大小加汤，吃的时候再加入喜欢的佐料，真是让人回味无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可谓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了。有人曾说，来到中国如果未见到兵马俑，那么就不算来到了中国。挖掘出土的陶俑，每个都是栩栩如生，每个人物的神态表情都各有不同，

2002年，一曲家喻户晓的《阿里郎》让他们在内地歌坛异军突起，代表作《兰花指》更成为浪漫情歌的全新坐标。 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指。 自出道以来，阿里郎连续3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今天就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隐退的女歌手们。刚刚我们说到歌手彭羚，接下来呢，这位就是皮肤白皙、长发大眼的许慧欣。她曾经是经过环球唱片训练了2年，力捧准备接替蔡依林的新人。许慧欣呢，从美国德州休斯顿回来，当时在上大学期间，帮朋友们录制了一首 demo， 唱了王菲的《浮躁是伤带》，而被经纪人发掘的。大家都熟悉的《七月七日晴》《孤单芭蕾》《威尼斯迷路》，你最爱她的哪一首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继续回忆一下那些隐退的女歌手。提到这个话题呢，就不得不说到歌手陈淑桦，她是金钟金曲双料歌后，当年她的一首《梦醒时分》可谓是唱红了全亚洲。可惜这样的一位实力唱将，却在1998年因故淡出台湾娱乐圈。后来也是多次传言复出，不过都不是真的。但是还好，音乐还在，我们还是可以在老歌中回味往年。 伤悲的

生活不完美，但并不代表它不美好。只要我们还好好的活着，就每天认真洗脸，多读书，少熬夜，内外兼修，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岁月会让你成长到不再轻易在人前矫情，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而是学会自我消化，笑着往前走。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愿你将美好都留在心底，让遗憾都随风散去。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把

已经是上午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